上眼，也许你会叫醒我，让我听点雨，也许你愿意陪我， 让我唱首歌，也许你为我伴奏，也许你陪我嘶吼，如果你真的没走， 想起你说要等我，如果你真的没走， 哦，我是多么想你，从你离开那一天起， 哦，我是多么想你，我珍惜这一份感情， 我多么的想你。 是梦， 情深永相。

谁比较适合而寂寞，自己负责。

求生，将爱情铺满如诗的晚上。